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筹备会9月3号发表了公报。公报如下，目前在美国和南朝鲜当局的反朝对抗活动空前毒辣的情况下，海内外的全体同胞抱着要本着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理念紧密团结起来，打开祖国统一的新的抗争大道的意志，严厉谴责南朝鲜当局阻挠全民族统一大会召开的活动。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旅德同胞协力会、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海外本部欧洲地区本部、旅加拿大朝鲜人联合会等海外同胞组织，以谴责反统一卖国贼朴槿惠要使联席会流产，促成自主和平统一联席会议举行，来永远维护民族的生命和安全等为题发表声明和呼吁书，谴责南朝鲜当局穷凶极恶的反统一阴谋活动，并呼吁全体同胞联合力量来一定促成联席会议。民族通讯等海外同胞媒体和各界同胞也强烈谴责朴槿惠拒绝联席会议的活动是超过李承晚的单独选举单独政府的，并强烈要求朴槿惠政府不要否定联席会议，而举行北南对话取代萨德来实现和平。日本中国独联体地区筹委会记录南朝鲜当局阻挠全民族统一大会的活动，并大力展开旨在海外同胞社会中扩大支持联席会议氛围的活动。旅日朝鲜人和平统一协会、旅日朝鲜工商联合会常任理事会、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旅日朝鲜文学艺术家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等日本地区的同胞组织和个别人士发表声明和谈话，对今年8月中旬在中国沈阳成功举行争取全民族统一大会召开北方南方海外工作会议，并发表一份联合公报，反映同胞希望促成联席会议的心愿，表示热烈的欢迎。南朝鲜当局恶意重伤联席会议建议是伪装和平攻势，镇压参加工作会议的南方成员，这是不可容忍的反统一行为，其企图是向南朝鲜各阶层团体和人士施加压力，以使他们不能回应北方提出的关于召开联席会议的建议，执意阻挠统一大会举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和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等中国地区各组织也发表声明和谈话，对原定在十一深远的祖国解放71周年之际举行的联席会议，因南朝鲜当局变本加厉的阻挠活动而未能举行仪式，表示强烈的谴责，并表示坚定决心，要依靠爱祖国爱民族的热情和连带团结的力量，粉碎反统一势力的阴谋活动，一定促成联席会议。他们还强调，南朝鲜当局执意规避北方旨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的建议，同外部势力合谋勾结，疯狂进行北侵战争演习和同族对抗活动，对联席会议设置极大的障碍，但是绝对不能阻挡同胞对和平与统一的志向和意志。南朝鲜当局理应倾听在海内外日益高涨的全体同胞的统一志向，从反北对抗意识中摆脱出来，早日回应全民族统一大会建议。北方筹委会将一如既往与支持联席会召开的海内外各政党团体和人士紧密携起手来，为粉碎内外反统一势力的种种挑战和阻挠活动，来促成全民族统一大会举行而做出一切诚挚的努力。